次日，依旧是前一天的重复，只不过叶修他们的打法构建在叶修和苏沐橙的配合控场之上，而苏沐橙是完全不需要叶修说第二遍的，两人之间也不需要任何磨合，而有两人打底，其三人接下来的事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所以叶修的队伍甚至在练打法的时候磨合都是最快的。这第二天的第三次副本时，五人的角色终于是上了电视，系统手中的副本记录被他们给击破了。世界上当然充满了对君莫笑佩服和惊叹，君莫笑是十区第一人，这个话题已经是毫无争议性的。而之前为副本记录拼得你死我活的各大工会，此时却是平静的要死。第三天，自己的记录自己破，三趟副本两破记录，记录榜前三都挂起了星星工会的名字。第四天，再破两次，记录榜上挂上五个名字。第五天，第六天，叶修有意控制，有意不断的自己刷自己的记录。幽暗森林副本记录榜上清一色的工会名，清一色的角色名，从第一名一起排到第十名，华丽的无与伦比。而各大工会却也一直是安静的无与伦比。没有了各大工会一拥而上的激烈哄抢，取得副本记录好像也不怎么兴奋了，就好像是百米赛跑从一堆人中脱颖而出取得冠军那才激动，如果只是一个人参赛，一个人包揽了所有名次，那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星星工会此时对幽暗森林副本记录的侵占就颇有这么个意味，原本荣耀中最让人上心的副本记录竞争，此时竟然搞得像独角戏一样。独霸了榜单上的前十席位，虽然引发了十区玩家的阵阵惊叹，虽然让星星工会的成员们感到无比自豪，但是创造记录的五人却觉得乏味极了。连千尘和马后炮都是连续十次创造出记录，让这两个普通玩家都有些麻木。本该是兴奋十次的经历，到最后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又记录了？又记录了。 如此而已，说话连感叹号都没有。 接下来呢？ 最恨没有挑战性的唐柔向叶修打听着。 没人捣乱，这样也很好，我们继续加紧练习。 叶修却是平静，先前对各大俱乐部工会毫无反应的疑虑似乎此时是消失不见了。于是副本、练级、任务继续这些升级的必要内容，由于等级差，每天都是固定的这几个队友好好的网游，此时像是单机游戏一样有些固化，但叶修却依然玩得认真，每天除了自己角色的练级，也会亲自打点一些工会的事务，经常教导一下唐柔和包子入侵这两个很有前途的新人，甚至时不时关注着魅光操作水平的进步以及他继续钻研的副本攻略。一天，两天，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大家的等级一天天的升着，职业联赛也是一场又一场的进行着。自从上次那天之后，星星网吧依旧保留了比赛日进行比赛转播的传统，但却不再是家事的专场，也是专挑一些精彩的比赛来放。这样一来，果然凝聚力下降了许多，比赛日失去了以往的热闹。毕竟以往比赛日的忠实观众都是有着共同支持的队伍，于是互相看着都亲切，很有共同语言， 他们这些人未必多喜欢那个大大的投影幕，却绝对喜欢一堆人坐在一起嘲骂对手，给自己的队伍加油鼓劲的氛围。星星网吧的比赛日转播能进行得这么成功，有这种氛围才是真正的关键。但现在不再依靠加时战队的凝聚力，只凭借那一张投影幕，效果实在是天差地别。比赛日遇到一些瞩目的对抗，网吧依然可以聚起不少观众，但却再没了以往那种热闹的情景。对此很多人都觉得很惋惜，很多怀念之前的熟客，甚至有劝陈果搞回以前的模式，却都被陈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所幸比赛日网吧是大不如前了，但正常的生意却没有因此而被搞坏，每天接受的客流看起来依然和以往一样的充实。平静的日子过起来总是飞快，在44到46集《幽暗森林》的整个升级过程中，星星工会还是一直没有受到来自各大工会的挑战，副本记录榜单就这么被他们独霸着。转眼一月已经近了尾声，却是春节将至，荣耀游戏方早已经开始宣传春节期间的活动，而春节期间的活动历来是荣耀网游中跨时最久、奖励最丰厚、是一年一度最重头的活动。不过这个活动再怎么精彩，却是很难再掀起网吧生意的热潮了。毕竟春节的节日性质在国内绝不是圣诞节这类节日可以相提并论的了，就连职业联盟在春节期间也是进入了一个停赛休假的阶段，平时在照顾网吧的熟客这个时候也是各回各家，各寻团圆去了。陈果作为一个厚道的老板，也是挺早就给员工们都放了假。 你呢？ 最后陈国问到了今年新添的这位员工。 你呢？ 新员工叶修反问。 这就是我家，收留我吧。 你不回家？ 叶修缓缓摇了摇头。陈国轻叹了口气，没有多说什么。这是别人的家事，虽然相处一段也算朋友，但陈果了解也不算多，他觉得自己还没资格去多说什么。 不错，今年过年算是有个伴儿了。 陈果最后还是比较欣慰地对叶修表示了欢迎。 小唐呢？收拾东西呢？他回家？ 叶修问题问得有点古怪，陈果点了点头。 他家哪里的呀？ 叶修这是头一次打听唐柔的私人问题，结果陈果却也是摇了摇头。 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小唐的来历其实也挺有内涵的？ 陈果却只是笑了笑。 哼，那又怎样，反正不是坏人。 说的不错。 叶修点了点头，回身继续敬业的游戏。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网吧里一个客人都没有，就听着叶修的鼠标键盘声不住地回荡着。其他工作人员也是早领了陈果给他们的新年红包，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去了。陈果无聊地四下溜了两圈，随后就看到唐柔提着行李从楼上下来。陈果连忙上去帮手，唐柔却是摇了摇手。 不重呢， 说着自己就拎了下来。 人都走了？ 唐柔左右扫了一圈网吧，目光最后落到了陈果身上。 我还在呢。 一角的电脑背后，烟雾缭绕中举起了一只手，摇了两下，替陈果回答了问题。 你不回家呀？ 唐柔也是用喊的。 没有空， 我要忙工作。 叶修回答。唐柔和陈国都是忍不住笑了一下。不过多少了解叶修情况的二人却是知道这句话当然只是戏谑。不回家当然不会是这样的理由。事实上如今这个年代谁家里没有电脑，网吧提供的更是一种氛围的服务。而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刻，人人都有各重要的氛围需要去感受。喜欢来网吧玩的人也都是暂时忍忍在屋里耍了。 回家别忘了练级啊，可别像包子一样一个活动完了就被甩开一大截。 叶修也是终于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走过来语重心长地叮嘱着准备出发的唐柔。 知道了，来红包收着。 陈果递上大红包。 谢谢老板，新年快乐。 唐柔笑得更灿烂了，毫不推辞地就收下了。 啊，我的呢？ 比起毫不推辞还有主动要的。 你急什么？ 陈果翻白眼不给。 我连家都不回了，这个都算加班费的吧？ 叶修问。 小唐，我帮你叫车。 陈果直接把叶修无视了。经过一月的磨合，对叶修的水平陈果依然是无比钦佩的，但崇拜敬仰这种情愫真的是一点也没有了。 路上小心啊。 叶修也出来向唐柔挥手送行。 新年快乐。 唐柔朝叶修也是挥了挥手，钻上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而后在陈果和叶修的目送中行远了。 啊，好冷啊，回去吧。 叶修缩了缩脖子招呼陈果。 嗯。 陈果应了声，两人一起回了网吧。 哎，还开吗？ 叶修指了指网吧的大门。 反正也没事儿，开着吧。 圣诞节还有棵树的，春节不需要布置点什么？ 这个我没想过。 太没有常识了吧。 我一直是一个人懒得弄。 今年不是了，我看天气不错，不如我们也去置办点年货。 天气不错？刚才是谁说冷的？ 冷是因为穿的太少。 叶修冲上楼去裹了件外套下来，结果被陈国呆呆地看了很久。 你没有第二件外套了对吧？ 真像了。 我说你只是从马路对面搬过来吧，懒成这样什么都不拿。 你搞清楚，我可不是看好要来这里当网管才退役辞职的。 那你的东西呢？ 大概在孙母城那儿吧。 哎呦，我陪你去都取回来，去几百趟都不要紧。 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 那不重要。 陈国显然根本在乎的也不是叶修的东西。 追星是吧？不要急啊，最近他也放假，哪天约过来玩好了。 哪天哪天？ 你想哪天啊？ 每天。 回头我问他。 好，现在去置办点年货。 陈国也是来了精神，收拾了一下后两人一起离开了网吧。 我说你只有一件的，不只是外套吧？ 你想说什么？ 你换洗过吗？ 看在你我作息不一样的份上，我原谅你的观察力如此差劲儿。 但我好像没见你出去买过东西呢。 淘宝啊亲。 置办年货的陈国不改他奔放的性格，传统的、新潮的、装饰的、实用的、有用的、没用的，只要喜欢也不还价，立刻掏钱，而后朝着叶修这一指，笑容满面的年货老板们说着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一类的祝福，就把大包小包的全塞到叶修手里了。陈果背着双手趾高气扬地在前面走着，想想后面叶修气喘吁吁的模样， 已经肯定了这次新书的充实。 这个还有这个怎么卖啊，老板？ 陈果决定更加充实一些，到了又一个摊位，全没看清上面卖的是什么，指着几个顺眼的就问上了，一边问着一边得意的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结果没有。本该一直跟在身后的叶修居然人影不见。就在刚刚付钱拿货的时候，陈果还清楚地记得叶修就在后边跟着来着。明天就是年三十了，临到今天才来大肆置办年货的人真的不算太多，不过也不能说很少。陈果努力踮脚看了看，也实在没有发现叶修的踪迹，只好不顾刚刚问过价的东西从原路返回来找。结果没出几步就被气得呛了一下，这叶修就在刚刚他们买过年货的摊位旁边，不知从哪儿借来个小马扎，正坐在上边悠闲地抽着烟。新置办的东西被他随后堆在一边，看起来倒也像是一个摆小摊的。叶修眼神不错，倒是很快看到了陈果，朝他很热情地挥了挥手。陈果黑着脸冲了过来，就不知说什么好。看看地上那一堆，陈果这才发现东西确实有点多了。说不让休息吧，确实很没有人性。 够了吧？ 叶修却是如此说着，很谦虚。这些东西过五个春节都绰绰有余了，光是对联，陈果看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最后一路下来竟然一共买了七幅。叶修算了一下，星星网吧的大门、卫生间门，他和陈果、唐柔居住的套间的房门，然后里面两间卧室的门，他那小储物间的门，再加上卫生间门，全都贴上一副的话，那倒是刚刚好。就是不知道陈果是不是这样算的。 踢不动了？ 当然。 叶修不是唐柔，果断承认，绝不死扛。 那行，咱回吧。 陈果一边说着，一边却也是弯腰下去拎了些东西起来。 哎，早该走了。 叶修长出口气，拎起剩余，采购结束，打道回府。等回到星星网吧，大冬天的两人也是累出一身汗。陈果进门就连忙找了个最近的座位坐下，大喘气儿去了。再一回头，叶修也是扔下了东西，人却不知去向了。 神呢？ 陈果正嘀咕，却听到身后有声，回头一看，却是有人进了网吧。外面阳光晃了一下，陈果一直也没看清来人，只当是客人，连忙起身要去迎一下，结果这一站直看清后立刻一怔，脱口出： 你搞什么呀？ 进来的人赫然是叶修，只是西装革履，弯曲的手臂上搭着件呢子大衣，风度翩翩的让人有些目眩。听到陈果说话，人也是一怔，但很快还是带着礼貌的微笑：请问叶修是不是在这里？或者说是叶秋？